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。我们是同一类人。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5月8号22:05的26秒钟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、熟悉的地点打开你们的收音机，打开你们的视频的直播软件，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，深夜电台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，我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.2 Fresh Radio。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分散的纯真的美好，那是一种巨大的力量，给了我这一天美好的心情。其实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、工作、学习的每一位朋友，内心都没怎么变过，变的只是爱过的人和身边的风景，对吧？我们真的是静下心来问自己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图的是什么，我们欣赏的是什么，我们不能违背的是什么，大概都一样，就是一颗滚烫的真心。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，各位首先我要预告一下，将听到很多听友用微信的方式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的录音。我真的是因为我是一个声音工作者，我会听得出每一位录音的朋友他们的心里录音时候的纯真的感觉，有你们就足够了。我非常的谢谢这些声音，当然我也深刻的，我也非常强烈的有一种预感，我们这些声音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成为一个声音墙、相片墙，等我们开聚会的时候，那真是一场欢乐的有爱的盛宴哦。想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方便，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，no 就是这个了。你看看屏幕当中的它，关爱青年计划，可以点击直播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。第二种用视频观看的方式是下载花椒 APP， 搜索十点大陆机就可以了，就可以跟所有在线的网友们一起来进入十点大陆机的听歌深夜节奏。那我个人的两种方式，如果你真的愿意去了解我这个电台男主播的话，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可以关注新浪微博，搜索周大准，周准的周，大小的大，周准的准，周大福的周大，准确的准，你还能记住我的名字吗？周大准。第四种方式，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叫做准时大陆机。非常感谢每晚的光临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说说的话题，聊聊的部分呢，是好好爱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爱自己的方式和方法，但是在有一些情境下，我们忘了自己，少了自己，考虑了别人的因素多了一点。我真情的希望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的前提之下，再去把你真诚的爱传递给友情的他。第一首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哦，我觉得这个团队呢，这个团体，如果你在现场听过他们的音乐会的话，会被他们的音乐瞬间感染。我们在22:09，掌声有请五月天带来这首，你应该知道这首歌的名字。我们的 CD 出现了状况，是什么回事呢？我们先放一个片花哦，我解决一下它。24岁，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，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。26岁，我骑着单车带着他，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。28岁，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。30岁，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，我们是同一类人。 天的歌曲充满了年轻向上的力量，就像那首恋爱 ING 一样啊，永远充满了对生活美好的期待。如果你是青年人，少年的情怀，可以听听这首温柔的力量哦。这首温柔，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，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，不是疏忽错过，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。夜色正阑珊，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？ 我是曹玄斌，十点八路机，生而不同。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，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，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，聊当时的心愿，静静的旁观。 这个城市到了安静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进入一种非常温柔的状态啊，温柔的表达情意，温柔的讲话，很细致的做每一件事情。在今天白天，工作日这一天的时间当中，我收到了很多条听众的留言，就在我们的微信贴友群里头，他们每一位都展现了自己最真实的表达，也让我们的节目变得不太一样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把掌声，我心底的掌声送给这些有爱的听友，谢谢你们让我们的节目变得不一样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马上有请所有有爱的听友为十点打录机录的十点夜话的声音，有请各位上场。 我叫索文暖，一个爱笑的姑娘，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，晚安亲爱的。 我是天天，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。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，累了遇见你，我是无声，晚安亲爱的。 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，

天涯咫尺。有些朋友还没有听到这个录音吧，没关系，我下半段还会放一遍，我让这些声音响彻北京的电波，响彻在北京的上空，让有爱的夜晚延续下去。我们今天说好好爱自己，其实在我们微信听友群的这些朋友加进来的，没有进入的，每天在听节目不说话的朋友，都是有一颗敏感和善感的心。我们懂得感恩，懂得替别人考虑，真的有时候少了自己。我在节目当中再次倡导一下啊，你们真的要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。每天按时吃饭，不要为了减肥而放弃了正常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合理的饮食，然后呢有安排的补充睡眠。我希望在你听完节目之后11点钟能够迅速的入睡，早晨7点钟醒来，睡够8个小时就是很好的一个休息的感受。好好爱自己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。首先对自己好，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我现在对自己好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也许你们会猜得到，你们可以现在猜一猜。我先说说你们对自己好的方式有什么。第一，女孩子要宠爱自己，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的需求，女孩要富养，对不对？男孩子怎么对自己好呢？多运动，多交朋友，多去看一些演唱会，多听音乐，多学习。那多宠爱自己的女孩遇到多学习的男孩，两个人在一起面对更好的生活。你们猜到我怎么宠爱自己了吗？那就是睡眠。我发现人在过了35岁之后，睡眠真的是唯一的解药。睡好了一觉，世界变得清朗无比。睡好一觉，你的动力会充电满满。睡好一觉，你会爆发出惊人的工作效率。睡好一觉，你会有伟大的创造力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不管你的工作是什么，你的效率会成倍的提高。所以我真的希望在我感觉全中国的朋友都在失眠的状况之下，能尽量的补睡眠。如果中午节奏不是很忙，你可以小憩20分钟，你不要小看这20分钟哦，真的很管用。我有好多年没有午睡了。我决定放段广告。下不段我马上回来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，请记住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十点大陆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。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。 地球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，向你们发来问候。这里大气环境良好，气压700帕，温度26摄氏度，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，来到982星球。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，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，双涡轮启动，转速平稳，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，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，塔台请求降落， 准许降落，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。青年朋友们，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，开启全新奇妙之旅。 啊，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我还没听够节目呢。 不用担心 ，FM98.2，AM927，不止在地球，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。 给你好听和好看，突破时间地域，在你身边。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关爱青年，我们很用心，听你吐槽热门话题，带你关注影视资讯，和你分享圈内爱豆，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，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夜晚的心情，夜晚的歌，夜晚的你们，夜晚的我。十点大陆机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来找我，找我，等你来找我， 等你

光临。每当深夜，我都会来到这里。话筒那头的你们，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。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。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，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。 十点大陆机，点一首歌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哈。如果你上半段没有收听听众我们热情的听友留言的话，我下半段还会再放一次。这一段长达三分半的音频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主持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，这个声音来自 FM98.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。点一首歌是在夜晚凝聚情感的一个小的环节。我特别的欣赏点这位歌的朋友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从前。从前有很多版本，他点播的是万芳的版本。万芳也是我们的同行啊，以前呢是歌手，现在也是电台的主持人，也是有自己的音乐节目。万芳感性的样子，长长的头发，温柔的言语，抚慰了很多很多城市空洞且需要爱的灵魂和心房。谢谢万芳。其实我们回到从前看看的话，有些是抹不掉的，但是有一些可以真的是盖章封印，对吧？只要你有一颗重新开始勇往直前的内心，足够强大，足够爱自己就好了。我们老说怎么爱自己，爱自己的一个方式，请允许我告诉你，就是回头看从前的时候给他一个灿烂的微笑，对不对？而不是扼腕叹息不舍。因为什么事情一觉过去之后，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。来听听这位听友点播的这首万芳带来的从前。如果回到从前是什么样的？ 有过一段爱恋， 芳的《从前》是有那种老唱片的味道啊，在深夜的时候有它独特的光芒，散发出来那种信息传达给我，听到的时候我就想传达给所有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，从前一切都很慢，对吗？那首歌不是告诉我们了从前慢，从前的内容也很简单，但是我们现在活在当下的时代节奏里的时候，就需要你一种当下的心态和节奏，适应无穷尽的变化，找到而且是要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，然后呢找到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，让你和周围的朋友和人有一个心和心直接的沟通。我身边有这样一种朋友，就是他呢特别热情，而且比如说有人求助他说我找你帮一忙，他会非常毫不犹豫，真的是瞬间说好的，什么事儿？我觉得如果是成熟一点，这不是世故，这是成熟，你可以慢慢的听他讲完之后给他一个你的想法，而不是直接答应或者应允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年龄的增长，你会越来越变得成熟，当然那个 open 的不羁的有点鲁莽的青春的自己也是要为他鼓掌的。那么接下来我要放的这一系列的听众留言，我真的是要用力为他们鼓掌。如果各位正在花椒看我们直播的朋友，你没有礼物的可以给这些听友刷一刷，谢谢他们用澄澈的内心照亮北京的深夜。我要再放一遍他们的留言，你们要用心听听看。 我叫左云乱，一个爱笑的姑娘，十点打路机，十二不同，谢谢中国每天晚上的温暖陪伴，晚安亲爱的。 我是天天，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。 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为了遇见你，我是无声，晚安亲爱的。 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，我是大莹。 我是严美丽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。 我是夏之末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，亲爱的，晚安。 谁在等你，你在等着谁，谁在等我，我在等着谁，谁在爱我，我在爱着谁，谁在爱你，你在爱着谁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今朝夜里向周正会的想你大家的。 吃了吗年呢？ 我是音乐周准的铁粉儿，北京青年广播有一档节目十点打路机，建议您听听，主要是这主播准子声音倍儿好听，他们花椒还有直播，您可以听听歌看看人儿，如果有豆刷刷小礼物什么的，飞机大炮火箭，好家伙，神了。得，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了您呢。 我是木子，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。 城市森林中，什么可以伴你左右，不离不弃，不是暴饮暴食，不是远离一切选择出走，更不是乌烟瘴气烂醉如泥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依靠气候成长，天晴时兴奋，下雨后感伤。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不能没有音乐，十点打路机，为了遇见你，十点打路机，生而不同，晚安亲爱的。 我是孙小 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。晚安，亲爱的。 是黄国伦，十点达路机，生而不同。 的种子，风在摇它的叶子。我们站着不说话，就十分美好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请相信，也请记得，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。十点大陆机，北京粤语录。刚刚那首歌曲来自林宥嘉，很多朋友在问是什么歌曲，叫做《全世界谁倾听你》。我曾经在直播间考虑过这个问题不止一次，我在晚上自说自话的这样一些瞬间，有多少人在听我看我呢？我有必要统计这个数字吗？其实我当想通了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我用心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首先是做给我自己看的。当我对自己满意了之后，我爱自己了，我疼自己了，一定会有人欣赏。你记住这句话，首先在你工作的那个小圈子里努力做到最好，即使你得不到任何的奖章证书，你问心无愧。你身边的朋友一提起你说，哇，他是一个高效率负责任全情投入的工作合作伙伴，就很好了。朋友一提起你，这个人没毛病，是不是也很赞？爸爸妈妈提起你，他是个懂事的孩子，就够了。爱人提起你，遇到他，我的全世界都亮了。等等，这些想法，这些说法，都是对你最佳的褒奖。如果可以锦上添花的话，你可以实现你的理想，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去自己想要去的远方，爱自己，因为爱情，爱的人，这就是完美的人生，对不对？哇，说完这些，我自己都甜得不行。只要抓住其中几点，你就是一个不错的家伙。时间来到22:55，今天晚上好好爱自己就到这里了。最后一首歌曲放给那些，送给那些少了自己的朋友。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好好爱自己。这个声音来自于齐秦，这个节目叫做十点大陆机，我的名字叫做周准。非常感谢今天晚上大家的收听和收看，也谢谢你的声音。明天晚上我们再见了，晚安，亲爱的，好梦。 我的心飘进风里去，仰望着那颗星，曾代表对你的心和对爱的那份憧憬。我一步一步朝风里去，试着回忆当时的自己，一路寻寻踏着你的足迹，一直找不到自己。我的心，我的梦，我的世界里拥有太多太多的你，就是少了自己。